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？ 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相互

全部都送去给你，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。